比美国议员老爷在中国看戏稍早些时候，1919年的年底，在美国哈佛留学的吴宓被同学，后来的中国戏剧大师洪深拉去看了一场美国人演的中国戏。1919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五月，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打那以后，人们一年都没有消停，全国的学生也都在大演奇戏，不过都是自己编的《朝鲜亡国恨》和《安重根》。不过美国人演的中国戏跟中国的亡国之思一点关系都没有，名字叫做《黄马褂》。据吴宓在日记里记载，该剧有点《赵氏孤儿》的影子，又有点狸猫换太子的情节，而且舞台服饰都模仿中国戏，如家齐为车、登桌坐城、执鞭及旗、拱手开门等，故戏中国戏台所常有。显然这出戏比普契尼的《图兰朵》要中国的多，《图兰朵》除了把个变态的公主说成中国公主，加上一只茉莉花的曲调之外，一点中国味都没有。真不明白为什么后来非要到中国的故宫太庙来演。不过美国人虽然引进了中国因素，但演的却不是京剧，到底是歌剧还是话剧，吴宓没有写，无从知晓。不过演的时候却不时地露出洋鬼子的马脚，演到杀人就真的弄一个假人头上来在手里把玩，演到王子恋爱，一对小恋人就真的搂搂抱抱啃起来没完。根据北京人艺的导演回忆，他们指导美国学生排演曹禺的名剧《雷雨》，一说四凤儿跟周老爷的大公子是恋人关系，美国姑娘一屁股就坐在了周公子的腿上。看来不管时代有何不同，美国人演起戏来都玩真的。黄马褂这出戏最令中国人感到不好受的是，戏里的所有男人都拖着辫子，而且太子选妃首先看女孩是否一双连足，美国女孩没有裹出来的小脚，只好以意为之。戏里的某个坏人纨绔还被装上假指甲，足足有一尺长。没错，男人在清朝时期的确是留辫子的，而从南宋起，女人的脚就开始裹成了三寸金莲，且某些贵人和闲人无论男女都留长指甲。《红楼梦》里晴雯为了不枉担了虚名，在临死前把两根葱管一样的指甲咬下来给了宝玉。在老照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西太后老佛爷长长的带着护指的长指甲。然而1919年已经是民国了，至少在城市里没什么男人在留辫子，女人的放足运动也开展了很长时间，凡是上学的女孩子已经不再缠足，连长指甲因为不合乎卫生都在传教士和医生加政府的联合围剿下阵地大大缩小，就是留了也不大敢像西太后那样公然拿出来展示。中国毕竟进步了，不仅政权形式模仿美国，派出留学生学习美国，就连习俗也在改进，辫子、小脚和长指甲的市场都在缩小。然而美国人就是看不到中国的进步，说到中国人依旧辫子、小脚、长指甲，而在场观剧的中国人也没有勇气走上台去把脑袋和指甲伸给人家看，说一声，瞧，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跟你们一样的。辫子和小脚很早就变成了中国人的象征符号。 不止一出戏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百老汇好莱坞的所有作品，只要沾了中国人的边儿，戏剧和电影里獐头鼠目的中国人，只要是男人，脑袋后面肯定拖着一条又黄又瘦的小辫子。好像就在前几年有报道说，还有美国人问中国人，你们还留辫子裹小脚吗？还好，现在即使是美国人，能提这样奇妙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混世的本事，这年头过年一见面寒暄起来，无论干什么都说自己在混世。混世也有混好混不好的，那混好了的，除了运气好，祖坟冒青烟之外，还要看本事。干事的本事跟混事的本事不是一回事儿。会干事的不一定会混事。华人圈里，谈吃谈得最明白的唐鲁孙先生说，张伯驹曾经跟他说过，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样本事：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如果不能四样皆备，至少得会个两样才能混得下去。这里要加一点注，两口二黄是指会唱京剧。在这方面，张伯驹是超级票友，跟余淑妍和马连良搭过戏的。三斤黄酒当然指有点酒量。民国的时候，北京兴喝绍兴黄酒，宴席上少不了陈年的花雕和女儿红，所以说四样本事中的三斤黄酒说的是酒量。张伯驹的这段名言脱胎于清朝官场的清客识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所谓清客，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就是那些在贾政周围见贾宝玉给大观园题咏，写一句叫一声好的那些人。虽然张伯驹的父亲官高爵重，号称袁世凯的前代，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基本上属于吃老本的混世高粱，在官场、军界以及商界边上混世了。如果真的进了官场，这样混就不够了。清代前家道之际，有位混得还不错的官僚梁章钜做到两江总督，在他退休之后的笔记《归田所记》里提到清代官场上流行的首献识字令，上面是这样讲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吊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献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明清两代，凡是在省府所在地做知县的被称为首县，辖境机关多，官员多，来往应酬多，麻烦多，机会也多，没两下子混不下来。其中的马吊又称马吊，是麻将的前身，此令如果稍晚一点出炉，估计就改成八圈麻将和围棋麻将中中了。主是指皇上，县指巡抚或者总督，主恩献德满口常称颂，说的是把领导大领导经常挂在嘴上，马屁呢要拍在马屁股上， 而且领导在与领导不在都一个样。混世的本事，官场比社会上显然复杂多了，从四样变成了十样。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跟正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官员的公务至少从字面上并不相干。如果搞业务考核的话，一样也用不上。但是什么地方都一样，会干的不如会混的。商场上吃得开的是混的本事大的，大的买卖都在酒桌上谈，公务和私务从来都是在浅斟低唱中，在四圈麻将声中悄然进行。业务考核好的未必升得上去，况且官场商场从来分得不那么清楚。清末以来，黑道白道也开始混淆，路路通，不仅加官进爵，而且财运亨通。这里面离不了混世的本事，一二三四五六七。要是看马路和楼房，时代已经比梁章钜、张伯驹那会儿进步多了，但是混世依旧在混世，本事在与时俱进，但大体框架也差不多少。麻将依然，围棋却未必，要看领导爱好什么。如果人家喜欢网球，那就网球；如果高尔夫，就高尔夫；如果实在俗，非要斗地主，那也只好斗地主。关键是玩什么像什么，正好够陪领导或者客户。像那些当年陪段祺瑞下围棋的清客一样，不多不少，就让主子赢上一点点，还看不出是让的。谈吐要风雅，说话要识趣，酒量如果到不了三斤，话要到三斤。现在光顾梨园，两口二黄已经不时尚了，那么歌厅里的本事是都要明白的。混世的人卡拉 OK 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按自己年龄段唱，必须新歌老歌都会，只有领导会的不会。所以新时代的识字令应该是这样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奉上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玩什么什么精，七曰歌厅 OK 守手型，八曰西装整齐英语门清，九曰领导美德满口常称颂，十曰五星饭店洋酒不落空。荣誉和面子的闲话，跟荣誉第一相关的是奖章、勋章、奖牌、奖状以及奖金。脖子上挂了奖章奖牌，手里拿着奖状和奖金，脸上必定感觉有面子。所以国人特别在意的面子跟荣誉也有了关系。奖章之类的东西好像是荣誉和面子的中介，但是有的时候奖章得来跟荣誉没什么关系，只跟面子有关。国人眼里的面子，除了表面的光鲜之外，主要讲的是人的实力、关系和运作的能力。某件事谁都摆不平，你去摆平了，算你有面子；某人谁说都不听，你去说服了，也算你有面子。北洋时期的北京政府定期向大小军头发勋章，勋一位、勋二位、勋三位，害得军头们照起相来，胸前挂满了大小勋章奖章，一排、两排、三排、四排，眼花缭乱。但是好像这些军头们一直没干什么事，还整天跟中央政府闹别扭。能得到勋章，仅仅在于人家有面子，实力强，军阶高，面子就大，勋章也就跟着大。这么一来， 面子和奖章之类直接结合，好像中介喧宾夺主，媒婆顶着新娘的心窝子。不过这种事情在中国好像从来都不稀罕，本来评奖发奖章什么的是为了表彰某种行为，就像王朝时代皇帝下令修牌坊一样，为的是表彰烈妇节妇，大有让天下女性守在家里，免得男人看不住自家老婆，引发社会动荡之效。可惜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好事的效果总是难以长久维持，人人争当先进，时间久了，神经一疲劳，评奖也就成了例行公事。某些奖项，谁拿奖得奖章，关键看面子，面子大的获大奖，面子小的得小奖，没面子的没有奖。评审的时候，想要得奖的主必须去争，具体的说就是运作。都说运作需要靠银子，其实人家收不收你的银子也要看你的面子。很多的时候在评委那里，有面子往往是决定性的，面子特别大的，一个钱不花一样得奖，原本作为评奖依据的事状和成果，其实只是一种借以说话的凭借，怎么说全看评委。反过来，大家去争这个奖那个奖，也主要看重得奖背后的相关待遇，比如工作安排、升职、评职称优先等。对于获奖本身的所谓荣誉倒是看得很淡，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没有了荣誉，所谓的奖和相关的奖章之类就发生了变异。在这个奖还有含金量的时候，评奖成了分赃，有势力的人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没有含金量或者含金量比较小的时候，就变成了安慰或者装饰，就像北洋时期军头们挂在胸前的勋章一样。我们现在各单位的传统荣誉，比如各种名目的先进、优秀、红旗手之类，也是这种命运。很多单位某些人该晋升而没有晋升，该评职称而不得的时候，聪明的领导就会安排一些这样奖励给这些倒霉蛋，好让他们看起来没那么惨。荣誉被面子偷换，自然就没有了荣誉感，原本为了规范导向人们行为的颁奖也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尤其是那些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没有人会为了获得荣誉去竞争这些奖项，得到的未必引以为荣，没得到的也未必引以为耻。获奖与否背后的动机往往是纯粹功利性的，跟做一笔买卖没有多少分别。没有荣誉感，羞耻感也淡了。就本该最有道德感的学界而言，一个学者拿一个大奖，同行们首先想到的未必是他学术成就，而是他运作的能力，或者他所在单位对他是否看重。因为许多大奖往往是单位出面运作，也就是说，人们赞赏的不是他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而是他的公关本领、他的路子、他走后门的精明，以及他靠山的坚挺。那么这种奖还能对学术进步起作用吗？当然也会有作用，不过是反作用。一个社会的荣耻观念喊是喊不出来的，关键是这个社会奖励什么，惩罚什么。奖励是种正面的激励，而且是最正宗的激励。这种激励挂着羊头却卖起了杂肉，甚至不是肉的肉。人们心目中该以什么为荣也就糊涂了。官方的评价体系自乱阵脚，却总是埋怨老百姓乱七八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哪里有道理可讲？